那我们接下来啊，就是看一下三焦经怎么走。其实三焦经怎么走的，我们就不用太在乎了，因为三焦经哈、啊，它不太长。那这个六十六页下面这个三焦经的走法，就是它的最中间有一个不坦中散落心包，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后代有一些医家啊，在那边强调这个三焦是如何跟心包在相表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以这个三焦经的这个走法来当作论据啦，只是这样而已。那三焦如果生病是什么？他说主气所生病，就是人的身体在运行的气啊、哦，这些气的生的病是跟三焦是一起的。那细部我们就先不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焦腑病是什么样子。这个三焦腑病六十七页的中间啊，《黄帝内经》里面的三焦呢，我说基本上把它定义为水道，对不对？那另外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三焦啊，是跟膀胱同进退的，就是《黄帝内经》里面三焦跟膀胱往往就放到一起来讲。可是呢，在《难经》里面，三焦是跟命门同进退的，就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我们日后再来慢慢再来解决也没关系。所以他就说，如果是三焦生病的时候，肚子会胀，然后小腹会水肿啊，然后尿不出来。所以这只是在跟孔子讲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内经里面会把三焦跟膀胱的整个气化机能把它放到一起看待啊，这是内经的说法。那至于说我们从前在太阳篇有提到营卫跟三焦啊，所以我现在再来补充一些营卫跟三焦的内容。像我们先看内经里面说三焦就什么挖水沟的官，水道出焉啊，这是内经的观点。那这是一个有形的三焦，就人的水是在这个三焦里面运行的。那再来我们这个从前咳嗽篇也引过的，就是咳嗽如果咳成三焦咳的话会怎么样。这个人如果咳一这个一这个人如果一直咳嗽没有好，到最后就变成三焦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各个经络脏腑的咳到最后都归并到三焦去，就是说这东西是在说什么，是邪气啊在人的身体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的终点站是三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调性存在。那等到他病到三焦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这个人会肚子胀，然后脸会浮肿，就是三焦这个地方有病的时候啊，会关系到人的就是表，你说表皮也不对，不如说表皮下面的那个组织，所以我说是人的膜，对不对？就是三焦的病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这我现在这边东点西点，就在慢慢在勾勒出内经难经的三焦是什么东西啊，只是这样子。所以同学这个单独一条我们都不细讲。那再来他下面他就说灵枢经里面讲说三焦实，这个人就会尿不出来，三焦虚，这个人就会尿失禁。那在这个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我们治疗尿失禁的最基本的方是什么？甘草干姜汤，同学有没有印象？叫咳嗽篇的时候，那甘草干姜汤它的理论是什么？是肺不够暖，所以胸中大气空掉了，所以才用甘草干姜汤来暖这个肺，是不是这样子？那其实呢，说这个肺不够暖人会小便失禁，跟三焦虚人小便失禁，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哦。因为三焦它的上焦就是要汇聚成胸中大气的，所以胸中大气跟人的三焦之气是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件事。那这件事我们先知道一下啊。然后他在讲什么，他说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就是他认为说这个少阳区块呢，它好像是一个从肾啊连到肺的区块。其实照难经的讲法哦，就把它加到一起，我心目中的这个三焦的图画是好像命门啊有一个气跟水气这样的分支出来，然后这些水气到后来汇聚成胸中大气，就是大概画出这样的图画。所以就好像少阳或者是说三焦这个东西是从肾连到肺的一个能量的网络啊，就是以水精之气而论的。那当然它也会说到跟膀胱的气化机能有关系，因为我们说膀胱气化机能也包含在这个命门增动水精之气上升这件事情里面嘛啊。那再来呢，这个 那六十八页啊，这个寅未申未，这个其实是皇帝在问说，老人家呀睡不着，白天睡很多，晚上睡不着，怎么回事？那岐伯就回答说，啊，就是寅未不通啊。那寅未不通啊，难经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跟答案。那寅未不通的话，其实你说要通阴阳，对不对？半夏小米汤是不是？那就半夏能够生，半夏能够把这个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嘛？那你说睡不着觉，用柴胡系的药有没有用？有，因为柴胡调枢机也是从通阴阳，就是柴胡汤所谓的转那个少阳的开关，这也包含到这个神经的切换，阴切到阳的这件事情。只不过我们如果要治失眠的话，用柴胡汤很粗野，就是治失眠的话，同样的效果我们用温胆汤就可以，因为温胆汤副作用小，柴胡汤吃一吃就解肝阴，会睡不好啊。所以但是基本上那个是不是走少阳区块？是的。那还有如果说调寅胃的话，你说桂枝汤系统里面有一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就是在调寅胃里面再加上重症安神把元气收纳的药，那桂枝龙骨牡蛎汤让人睡眠品质提高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说调阴胃通阴阳都对啊。那讲完这件事以后呢，皇帝就问岐伯说，阴胃从哪里来的？岐伯就说，阴气是中焦来的，胃气是下焦来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有一些说明，比如说中焦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他说中焦啊吸收营养啊，然后奉心生血啊，然后这个它的这个能量就灌注在脉管里面，在身上运行，所以阴气是中焦吸收营养来的啊，这没有问题。那至于说胃气是下焦来的这件事情呢，后代就有一些争议。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岐伯的回答，他先回答上焦，对不对？那他就说，你看啊，他这个上焦呢的说法，可能岐伯这个说法有一点拉里拉扎，如果你看不懂的话，那我们看这个六十八页最下面难经三十一难那里，就我们来看难经的说法。他说三焦是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他说上焦者在心下啊，在胃上口，主纳而不出，就是说人的上焦这个地方啊，好像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把全身的元气收纳在里面的啊，就是它不出去的。那它的志在坦中，就是这个，那坦中就是我们练功的人的中丹田啊，对不对？上丹田你玩中丹田坦中，下丹田是丹田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气海啊，就是上焦的意义，就是这个汇聚胸中大气的一个能量的场域。那这个中焦呢是帮忙消化的啊，就是那中焦的话，我觉得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机能来讲的话，就是中焦了。那下焦是帮忙排尿的啊，就膀胱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这个膀胱里面尿液气化过之后啊，然后把该留下的留下来，不该留下的死水丢掉啊，那个是下焦的功能。那这是难经讲的，所以皇帝呢，因为《黄帝内经》跟《难经》的上焦是好像气汇聚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后代的医家就常常会说，胃气照理说是出自于上焦才对吧？因为胸中大气这个很明显会跟人体表面的气有关系。可是，其实说胃气出于下焦这件事情是比较有道理的啦，因为胃气这个东西啊，它的比较主轴的来源呢，到底是命门之火蒸动太阳经的水气造成的，就是太阳区块的水气被命门之火蒸动上来，就是我们在那个临床上面用什么桂枝汤、麻黄汤、什么葛根芩连汤都可以证明这条水气的存在。那这个比较是胃气的比较大一点的来源了。那相对来讲，三焦所汇聚出来的胸中大气哦，其实不见得会变成，那不见得会那么一厢情愿的变成胃气。这怎么说呢？因为在底下六十八页底下这个三十一难这个地方有讲，后面讲说三焦什么呢？其腑在气街啊，这句话。那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这个中医领域里面的蛮多的事情哦。什么叫其腑在气街啊？我们说其实 脏腑，脏腑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对不对？那脾脏的腑是胃腑嘛，是不是？那三焦本身已经是一个腑了，那三焦怎么还有腑呢？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讲法来说，我们说比较阴比较具象化的东西是脏，对不对？那比较阳比较活动的东西是腑，对不对？那其实三焦在六腑之中应该可能已经在六腑边最阳的了，因为三焦它会关系到看不见的灵魂的模子，这已经很阳了。那有什么东西还会比这个更阳，就是可以把三焦跟它相比，那个东西是三焦的腑，也就是那个起腑在气阶的那个气阶，其实在阴阳的相对比之上，这架构里面它就比三焦还要阳。那比三焦还要阳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气阶啊，是一个我们也是内经里面的内经啊，还有难经里面的一个观念哈。这个气阶呢，是我们内经里面说人呢、啊、有身上有四个气阶，就是四个气汇聚的地方。那这个四个地方上面的气阶是头，然后胸部，然后腹部，然后脚。那整体的来说的话，我们头部的也算了啊，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假设啊，我们的胸部啊，就是从这个三焦里面的上焦啊，让我们的元气汇聚在胸部。那这个胸部的元气汇聚到有一定的量的时候啊，这个健康的好的元气，它是往下走的。我们中医说阳秘乃固，对不对？能量够了之后它就变得比较重，所以我们说练功夫的人说到元气，不是说铅就是说汞，都是很重的东西啊。那这个比较重的能量就开始往下沉。那一个人的能量能够经过这个肺主肃降的功能的引导啊，往下沉下去，那这是一个人非常健康的状态。如果你的这个功力不够的话，这气还沉不下去呢。所以我在太阳经的时候教大家灸一些穴道的时候，有跟说一个朋友教我的，他说你要灸这个穴那个穴，不如灸出气阶，因为灸出气阶是比较高级的修炼啊，就是整个人的气这样能够沉下，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三焦的机能好像是让这些气往上走，对不对？然后在胸口汇聚以后，再带领了这一整个人的身体前面的气一起往下面沉下去，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体的气的升降。那这个三焦起伏在气阶的这个升降呢，其实换一句话讲，等于在解释中医里面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左升右降。同学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就是中医的观点里面认为说，人体的气是从左边上升，从右边下降的。那你说这能不能证明？其实你遇到开药一定可以证明，非常简单。就比如说，如果是你的身体侧面胁痛，如果你痛的是左胁的话，好的，我们开柴胡，对不对？就是帮助这个三焦气上升。那如果你是右侧的胁痛呢，开什么？止咳陈皮啊，帮助这个气下降。所以同样是气不通，身体左血右气这个阴阳的关系，就是左边的气是上升，右边的气是下降的。那这个时候，因为中国人一直有一个朦胧的概念，会觉得清阳之气上升，浊阴之气下降，所以会觉得那左边的气是生发之气，那不是这是阳气吗？对不对？那清阳上升，浊阴下降，那这个好像跟人的这个气血啊，什么左右的阴阳都乱了套。其实没有乱了套，因为气阶这个东西是更阳的阳气，它才会下降。所以就是我们在开方方面，就是如果是我一个用方剂的人来讲的话，左胁痛跟右胁痛开的药不一样啊、哦。我之后会给同学这些方子，所以可以从方剂上面能够证明气阶的存在。那如果是身体感比较好的朋友啊，他们光是在灸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气阶的存在，他就会告诉你说，人的身体可以体验得到气是从左边上升右边下降的。 所以这个三焦跟气机的关系啊，就是间接证明了这个左升右降这件事情。而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方剂学里面或者是针灸学里面都是有相当的影响的啊，就是整个治疗的方法。那这个黄帝内经呢，里面黄帝就讲到这个上焦，他就好像那个很，这个不关系到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什么有人吃完饭啊就很容易出一身汗啊，这是什么毛病？他说哦，这个人是腠理太开了，什么胃气冲出来什么的。然后到最后面他要讲说什么啊，就为什么吃饭要喝酒，他那个酒的感觉先冲出来，说哦，因为酒跑得比较快，啊，这些都不要理他好了啊。这个，然后呢？然后皇帝呢，他听完这个岐伯讲了一堆东西，他就说哦，现在我懂了，难怪大家都说上焦如雾，中焦如藕，下焦如毒。那这是怎么讲什么东西啊，就是上焦几乎都是形而上的能量的东西了，所以像雾一样没有办法捉摸的。那么中焦呢是像藕，藕是什么东西啊，藕就是啊用一缸水腌东西泡东西，就是因为它中焦是帮忙人消化的嘛，好像把一个东西发酵了分解掉，所以中焦是腌咸菜的啊。那这个下焦如毒，下焦是挖水沟的啊，就帮你把身体不要的东西排除掉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是内经的说法啦，可是我们要看一看一家之外的道家又怎么样在理解这件事情。就是道家呀，因为道家对人身体的体验往往跟医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东汉的时候啊，在这个皇帝的白虎殿那边，他们这个请学者来辩论，然后写下那个时候中国的哲学书，这个《白虎通》这个书啊，它里面就说三焦啊，是心包络的府，是水谷的走的地方，然后全身的气的怎么样？他说上焦如窍，中焦如鞭，下焦如毒。那下焦如毒是一样，可是如窍如鞭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如果让道家的人去解释的话，那如窍如鞭指的是人的骨头，就是人的骨头有孔窍，人的这个肋骨啊，前面后面的肋骨好像鞭就是好像架出来的一个好像本机一样的东西啊，就是鞭。所以竟然在道家的世界是把三焦指向人的骨架子。那这个说法我想我们不能说它是一定对或一定错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或许在我们将来在研究中医的时候还要用得到。那至于说灵枢本藏第47，他说三焦膀胱啊是腠理毫毛其应，这是什么呀，就是他，我还有一些文字没有引了，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说，如果一个人呢皮肤的腠理很扎实，然后代表他的三焦跟膀胱都很扎实；那如果一个人皮肤腠理呢是很松的，那就是三焦膀胱都很松，这样子。就是他像我们如果去那个西藏那边旅行哦，那边的居民你就会觉得他的皮肤好像比我们扎实，我们台湾人的肉都松松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去看那些南洋的土著，对不对？我们就觉得他们肉好像松松的，然后看那个什么来台湾观光的德国人，就觉得哇，好像皮肩肉厚，背脊胸一只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样子的不同，就是汗，就是汗毛很多啊，汗毛很，身上的毛很密。我们说外国人啊，大概就是三焦跟膀胱都很厚实啊，所以才那么多毛，然后长得那么，身体看起来肉那么，皮那么厚。那我们东方人就好像皮感觉比较薄一点，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毛。就是像这种长相的不同，是认为就是人三焦的不一样。所以三焦它所，我这边就是说三焦它到底对应的是人的什么？什么？为什么内经要把它跟膀胱连属在一起？然后三焦一有病，人就这里水肿那里水肿，这是一件事。另外就是三焦对应人的腠理，对不对？就人的那个皮肤下面那个厚度的地方，好像都在三焦的笼罩之中。那为什么它又会是腠理？而在我们方剂的开方剂的时候，看它的功能上面呢，却又是关系到这个人体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啊。讯息的往来呢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主题。那我们看了内经的三焦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难经的三焦。 那你今天的三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跟黄帝内经就讲的有点不一样了。我想啊，我会认为三焦的论点我们要需要来重视一下难经，是因为呢，如果我们中医界的江湖传言是对的，那难经的作者就是谁？扁鹊秦越人。那秦越人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历史记载，而且不是中国，是全世界，全世界的正式历史中的最后一个开天眼的人。就是我们的历史书是不允许记载超自然现象的，就是所以耶稣的事情、佛陀的事情不可以写到，他的开悟这种事情不可以写到历史里面的。就像我们可以写先总统蒋公看到小鱼逆流而上，然后感悟到什么什么，可是绝对不可以在历史，就不能说绝对，就是历史不允许我们写说张三丰祖师看到小鱼逆流而上，然后就打通任督二脉，这个不可以，这是一般人尝试范围外的事情，就历史不可写超人，这是地球人的一个很奇怪的规矩。那可是呢，秦越人就是历史中的超人，就是这个司马迁的啊，就是在监狱中，对不对？写的这个史记嘛，对不对？当然是被阉掉了嘛，对不对？就是遭到宫刑，内分泌失调，所以竟然犯了历史上的错误啊，在历史里面写出了超人。那这个，虽然什么喝过丧尸之水，可以看到人的脏腑，所以呢，如果扁鹊果真是我们中医是中国正史上最后一个开天眼的人，那他看到的人体就有一定的发言上的重量，所以。扁鹊看到什么呢？就是人体的十二经络里面，心主跟三焦是有名无形的。当然扁鹊它的分类也是很特别，就是我们一般中医是把那个无形的心叫做心，把这个有形的心叫做心包络，可是扁鹊是无形，我们就是心是那个有形的，他把心包络叫做心主，是无形的。不过这个反过来都无所谓，因为实际上治疗上面哪个有形哪个无形都不用计较了。那所以呢，他就说心主跟三焦呢是互相为表里的，而这两个东西都是有名而无形，就是不是具体的存在，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那他接下来讲说人的六腑里面啊，就是有一个元气之别，就是人的元气有一个分支用来主持全身的气的，那就是手少阳三焦。然后呢，他再讲一个什么呢？我们从前在教那个咳嗽片的时候，讲到五俞穴，同学有没有印象？就是手从手不到手指到手肘之间，脚趾到膝盖之间有五个点，对不对？那在一条阴经上面是五个点，颈行出经合，可是在阳经上面，颈行出经合之外还有一个点叫做元穴，对不对？那他就在解释说为什么在阳经上面会多一个点出来，他就说哦，因为阳经有一个三焦嘛，所以在阳经的世界是六腑的世界，所以有六个点。他就说为什么要叫做元呢？他就说他就在这个六十六难的下面他解释啊，说这个东西啊，其下瞬间动气，就是命门之火所蒸出来的这个元气啊，可以说是生命的根本，十二经都是从这个元气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叫做元，是十二经的源头。那三焦就是元气的别使啊，就是通行于五脏六腑，然后所以这么伟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元，所以它停留的地方我们都称之为，它呈现在腧穴上面的地方我们就叫元。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微妙的语感开始存在了，就是秦越人的难经他解释这个元说，因为它是十二经的根本，所以叫做元，对不对？元就是原始发源嘛。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后代的医书在用到这个三焦为元的这个字的时候，隐隐约约都开始混杂了平原的这个元的语感，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颈行输经和它是一个水脉从喷出来到收回地下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那元穴刚好是在 五腧穴中间找一个地方插队，对不对？那个地方既不是出来的点，也不是进去的点，而是那个水最平缓的点，所以都会让人觉得是河流流在平原上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就是最平的时候。所以原穴它当然会让人感到是人体的能量的平原。那这个能量的平原这个观点呢，在什么地方会有一点意义呢？啊，我们来看这个后面灵枢这个百病史生，我会选这百病史生是因为啊，在我们的医案，我们不用翻译啊，医案的第七页那个左济云医案有一个张文熙他在讨论，他就在解释说我为什么可以用柴胡汤来医好这个恶性肿瘤，就是有一个人得癌症，然后他用柴胡汤把它医好。那他就说为什么用柴胡汤医，他就说你看啊，林书心就这样讲，就说这个病啊在人的身体这样子运行啊，就从一开始在皮表嘛，对不对？邪气一开始感冒就在这个皮表，然后钻进来啊，然后钻到肠胃啊，就是从皮表钻到蕈络，蕈络钻到肌肉，肌肉呢钻到筋，然后呢筋呢传到枢啊，那输血不通呢传到四肢，然后怎样呢，最后转到肠胃，然后肠胃之后，肠胃到了肠胃还没有中和掉这个邪气，这邪气没地方走了，最后去哪里，他说流舍于传舍于肠胃之外，木原之间流着于脉，于是他就到达了一个肉体的极限，他跑到有点像灵魂的身体上面，那地方叫做木原之间。那为什么他不说枢缘之间，就是人有木穴有枢穴嘛，对不对？那我们这样想象好，就是人体的灵魂的体表，枢穴足太阳膀胱经上面的那些五脏的枢穴，五脏六腑的枢穴，枢穴都是比较阳的，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是，但是不等于哈，有点像是那个内脏的烟囱，就它排废气从枢穴排出来，可是木穴是属阴的，是把能量汇聚进去的，所以在人体的平原上面，木穴好像是一个血膜或者是凹陷的地方，所以那个病邪在走这个平原的时候，有地方凹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就掉进这个平原上面的凹洞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语感。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定义木穴跟输穴，因为木穴跟输穴有它各自的功用啊，所以有这样的定义是太粗糙，不可以的。那于是呢，就木原之间，于是流着于脉啊，然后最后停下来就堆成积块，就产生我们现在说的癌症啊、肿瘤类的东西。就像我们有人说什么肺腺癌，根本不是肺癌，肺腺癌是脾经上面的癌。就现在人这么爱吃化病，所以肺腺癌越来越多之类的啊，就是它就是久了之后就流着于脉，流着于木原之间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内经里面说，你咳嗽咳到没地方喘了之后停到三焦上面，然后呢说什么受的邪没有地方喘了之后停在木原之间，停在这个三焦的区域的时候，然后最后就长出一坨东西。所以等于好像在暗示我们说，一个人的恶性肿瘤这类的疾病，说不定是坏能量粘着在你的灵魂的什么东西上面。那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你割掉那块肉能够带走多少化能量，其实也就是一个我们也不太清楚的事情。因为有人开开刀就好了嘛，医院这边在发，我们不可以完全否定人家医得好的事情。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性，我们能够处理这个停留在能量的身体上面的那些东西的？就是在中医的古经典对于这些长出来一坨的东西，就是有这样的看法的啊。然后最后就停在这个三焦的区域，所以从这些地方，这个三焦到底是不是我们肉体的一个某种源头一样的存在啊？那这就是可能会，我不能说《黄帝内经》有清楚的勾勒出这个画面，我只能说这些中医古经典存在着某种指向性的语感，就是它的说法上面存的这样的一种调调。但是真实的这个灵魂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啊？那我们也不太能够确定。不过呢，我们研究上面来讲，什么抗艾滋、抗癌症啊，都指向于柴胡汤系列，或者是有一些当然是确定是少阳区块的癌症，那的确是这样子开药。那至于说我们下面一个什么三焦通会元真之术，这个我们在上次在解释这个血虚 写弱气病的时候就已经解释过了啊，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我希望我们能赶快把这个胆的脏象把它讲完之后，我们可以赶快把这个热入血式的三条跟少阳面的十一条教完啊，这是我下个礼拜的期许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就是了。那就是今天的话，就是跟同学讲一讲这个关于三焦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这些经典的论述。那之后呢，我大家就会尽量的在讲里面补充方式里面去验证这些论点到底有没有临床上的可行性。